在这傻傻的发呆，我人已来，你真正的爱，我心还在，爱你的人还在，苦苦等，想哭哭不出来，无心伤害。

找不到的，你还在想起什么？这世界已经疯了，你却还在自找折磨。别找了，找不到的，上帝已如此忙碌，该来的总会来的，别找了。找了找不到了，他们在想些什么？该来的总会来的，别找了。 人们嘴里悲观的语言，今天出太阳，明天流泪。我知道快乐悲伤都是人生，没有人拿得走我自己的体会。像水飘散在城市里面，我却对那片草原怀念。我常常 飘着阴雨的冬天，没有北方冷。他不需要臃肿的棉衣去遮盖他似水的面容。他在来去的街头留下影子方向，再回眸人的心头。眨眼的时间，芳香已飘散，影子已不见。南方姑娘，你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？南方姑娘，你是否喜欢北方人的直爽？